毫无守则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472章，蜡烛的火苗瞬间就变成了豆丁咁细，好似随时都要熄咁。人有人气，鬼有鬼气，鬼喘气，即便是烛光感受到鬼吐出来的气息，亦会因此随之变色。这个烛光就好似一个绿色的豆咁，平静咁燃烧住，将周围人嘅面罩上咗一层淡淡嘅青色。跟住众工就掹出咗啲香啊，点着请香嘅烟雾系能够判断出众子所在嘅位置嘅，仲能够等远众子嘅现形。散发住香味嘅烟就寥寥上升，好快就散失咗喺呢个空中。众工啊皱住个眉头讲：唔食香咁点办呢？从烟雾同埋鬼喘气嘅情况嚟睇，请香明显就失败啦。正常嘅情况底下，如果呢个远众子系喺上边嘅话，咁佢吸食嘅香雾嘅过程就会等到呢啲烟雾就会凝聚埋一齐，一路咁直上。然而家个现象就非常之正常，上升都冇到两米就慢慢咁散开咗啦。转瑞就皱咗一皱眉头，跟住佢就坐喺个楼梯上边，目光就望住上边黑暗嘅洞口。佢好似喺度问呢个喺度捣鬼嘅女童，或者又好似问紧自己咁讲，到底想做乜嘢呢？豆腐啊叹咗一啖气，一下子就蹲喺个地上，佢就讲：唉，我哋啊几犀利啲种子都见过，谂唔到今日就衰咗喺一个细蚊女嘅手上。张云啊苦笑咁讲：唉，大风大雨都闯过，冇谂到啊真系阴沟翻船添。豆腐嬲到咧，冲住上边啊大叫：喂，有本事你同我落嚟，我哋啊只抽！转瑞好似因为呢一句话就联想到咩咁，忽然之间起身讲：佢一直都冇落嚟，唔通佢系唔能够落嚟呢个地方？佢呢一句话就真系提醒咗我，谂到之前嗰个众子成日喺度引导我哋，好似系同我哋指路，但系后嚟一直都冇出现过，唔通讲呢个地方真系有啲咩佢忌讳嘅？呢下张文就讲啦。 头先啊，真系太危险啦！好在当家喺嗰阵时爬得就唔算高，如果真系爬得高嘅话，一跌落嚟，陈兄弟啊点接得住啊？所以咧，我哋唔能够再冒险啦。当家嘅，我觉得呢个地方肯定仲有其他出口。 转瑞又冇讲嘢，我问何以见得呢？张云啊讲： 你哋之前都讲过咧。小徐形容嗰张地图嘅模样，呢、这个地方系一个大型嘅祭忌地，咁有好多人群会喺呢度祭忌嘅。大家谂下，咁多人以及嗰一啲祭忌嘅物资，佢哋点样运嚟呢？唔通都要好似我哋咁，从咁高嘅地方一个个攀爬住绳索攞落嚟咩？ 未等大家开口，张文又再讲。 这个通道口会出现，是因为我们当时用这个雷管炸了这条图腾柱，所以才会形成一个塔空的。真正的出入口肯定就不是这里了。 大家明白了张文的意思了。豆腐眨一眨眼，有点疑惑地说， 不过这个地方我们都摸过透了，都没见到有其他什么出入口。 众工就说， 哎，会不会有机关呢？我睇我哋仲系再探一次呢。 家下嘅情形，上路就有呢个女仔喺度守住，彻底系走唔通㗎啦。无奈之下，大家只能够顺住呢个石梯重新行返落去，准备呢就搵搵睇下有冇其他嘅出口啦。石梯就好长，来来回回咁行嚟行去，亦都真系叫我哋有啲顶唔顺。大家落到底嘅时候，豆腐忽然之间讲， 你哋讲啊， 嗰个黄金栈门后边会唔会就系出入口嘅？ 大门之后俾人哋嘅感觉真系实在系诡异，甚至连诗仙都有忌讳。于是我就叫个豆腐唔好乱咁谂啦，除非真系山穷水尽，唔系咧就绝对就唔能够碰嗰度大门。其他人都同意，跟住大家就开始咗漫长嘅搜索啦。呢个地方嘅空间就好大嘅，但系呢啲暗道呢一种嘢咧，唔系话想开喺咩地方就开喺咩地方，一定要根据呢个地势嚟设置。所以我哋推断，如果真系有暗道出入口嘅话，那个出入口首先就唔能够喺地底，咁啊只能够系开喺内壁上边。跟住就根据上边嘅皇宫布局，我哋就大致推算出一个最有可能嘅位置，就系东北方啦。如果呢个方向系未能够揾到嘅话，咁就只能够展开地毡式嘅搜杀。咁呢一个将系一个好漫长嘅过程。我哋嘅装备又比较充足嘅，大家亦都唔使节约，将个灯光就调到最大，行到咗东南方就开始仔细咁查找起上嚟，寻找系有可能存在嘅机关。我哋咁揾下揾下，不知不觉就分散咗开嚟。我拧转头一睇，见到啲灯光零零散散咁四散开去，我就冇睇到其他人。我睇咗一睇豆腐所在嘅位置，见到佢就带住诗仙喺度东敲敲啊西摸摸，规规矩矩就冇啲话要闯祸嘅咁嘅征兆，我就放心咗落嚟，又继续自己就向前摸索啦。时间就系咁一分一秒过咗去，一转眼就成个钟头，但系仍然都搜索无果。我就不得不按照先前预定嘅顺序，将个头灯就闪咗三下。由于空间大隔得远，所以大家判断位置都只能够靠住光云所在的位置来判别。我发出了信号之后，示意是没有发现，跟住分散在其他地方的人亦都开始回复返信号，同我一样咁斩了三下灯。我而家諗諗都觉得攰呀，如果在这一片区域找不到的话，那我们的搜索区域就不得不要再扩大。咁将系一个非常之耗时耗力嘅过程。我不断咁样就諗，心諗嗰个出入口唔通真系喺嗰一扇黄金大门嘅后边。咁样諗住，大家就已经聚集返埋一齐。欧阳轩直接坐喺个地上边，靠住个墙壁昏昏欲睡。我睇到佢个面色嘅红晒，显然真系病得几辛苦。而家大家经过咗连番嘅搞作，一阵就系古诗作怪，跟住又系溺水，再嚟就系嗰条古怪嘅巨虫，搞到差啲命都冇埋，系咁搞嚟搞去，一下子就真系疲惫不堪。豆腐个肚啊，叽叽咕咕叫咗两声，佢又搓搓个肚皮讲：，唉，再唔唞下食啲嘢唔得噶啦嘛，欧阳小姐，你仲系先食啲药休息下再算啦。我啊睇一睇手上边嘅表。当时落皇宫是晚黑，而家嘅指针已经指向咗早上嘅九点，亦就系讲我哋系咁摸爬打滚咗成晚黑，既冇饮又冇食，更加就冇歇过眼，家下又冇揾到出入口，大家嘅心情就真系更加沉重，一时之间就疲惫不堪。豆腐讲完，转上岌咗岌头讲：，唉，原地休息下啦。于是我哋就分咗啲肉干同埋压缩饼干嚟食，又再搞咗啲消炎退烧药俾欧阳轩食，佢就沉沉咁啊瞓咗过去。我哋其他嘅人就围住呢个固体燃料升起嘅小火堆，多多少少都有啲倦意啊。反倒而专睡就冇显出点样嘅疲态，睇嚟呢一次未能够揾到解除呼去度嘅办法，结果仲被困咗喺呢度。咁佢嘅压力就真係有啲大。最后我哋计划咗休息六个钟，除去咗欧阳轩以外，我哋剩低五个人，每人就守一个钟左右。我同阿豆腐就排喺最后嘅两个，所以就揾咗一个稍微舒适啲嘅地方就瞓啦。呢一觉就瞓得好沉，直到模模糊糊 咁俾阿中公啊熬醒，佢又讲：诶、哎，换你啦！我坐起身，只觉得呢个短暂嘅一觉就冇缓解几多嘅疲劳，反而咧由于冇瞓醒就显得更加攰。睇咗一睇手表，由于呢一觉啊真系冇发梦，而且好攰，觉得就系一眨眼嘅功夫就已经过咗四个钟头啦。我就坐喺个火堆旁边啊，继续守住。视线就直不甩咁企喺冇几远嘅地方，黑暗当中除咗大家浅浅嘅鼻鼾声之外，就系、是、一片嘅死寂。时间啊过得好快，一个钟头过咗去，我啊睇咗一睇豆腐，见到佢就好似瞓到瘫尸咁，心谂：唉，依阵时叫醒佢，自己最多就再瞓多一个钟嘅啫。唉，算啦，益下呢条友啦，叫佢继续瞓就算啦。于是我冇叫佢起身换班，就坐喺个火堆旁边，有嘅冇嘅咁喺度谂嘢。近一啲嘅，我就谂到嗰一扇诡异嘅黄金大门；再谂远一啲，就谂到咗断咗条肋骨嘅女叔，八成可能都就快休养好啦。跟住又谂到咗雪山一别，出咗院就渺无音讯嘅哑巴。再想到了那一个同陈词一模一样的面，种种的疑惑就是这样纷纷的集来。这些这样的念头正在我的脑海里面没规律地翻滚住的时候，忽然之间黑暗当中，我听到一阵极其细微的声音，好像是从我的左手的黑暗里面传过来的。这一个声音虽然就唔系好大，但系对于呢一种咁嘅黑暗同埋沉寂中留咗好耐嘅人嚟讲，就非常之敏感。我忍唔住就屏住呼吸，侧住只耳仔就慢慢听啦。一下子猛然意识到系脚步声，系属于人嘅脚步声，而且人数系好多，直直侧侧，直直侧侧。好似成支队伍有规律咁喺度行緊嘅。我下意识就向个声音传嚟嘅方向望过去，但係除咗黑暗嗰、那个地方乜都冇。我背上边啲肌肉嘅不由得嘅绷到实，脑里边就闪过一个念头。呢、這个地方冇可能忽然之间会出现咁多人㗎嘛。呢啲咁嘅类似嘅脚步声究竟系乜嘢呢？跟住我即刻就叫醒晒其他嘅人，示意係有情况。豆腐一醒过嚟一睇时间，佢就讲：啊，老陈，你点解唔叫我起身换班啊？我就讲：唉，你瞓到死猪咁，我点舍得叫你啊？得，唉，唔好讲啦，大家快啲收拾啲嘢，有情况啊！大家醒嚟咗之后，唔使我提醒啦，亦都听到咗嗰一连串好似人走路嘅声音。所谓病来如山倒，欧阳轩而家根本上就起唔到身，专帅就叫中公喺度原地守住，我哋其他嘅人就打开灯，迅速向住声音传嚟嘅方向就走过去。